我们今天有一个那个会员宣誓公开宣誓仪式，那这个是给已经是新福会员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之前是用网上登记会员，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公开宣告的仪式。那今天就是我们用这个机会来宣告我们确实是隶属这个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这个是对你的弟兄姐妹的宣告，也是对你自己的宣告，也是对外对世界做见证的宣告。 OK， 那新福的会员资格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有五个问题，你不需要上半年的会员资格课程，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不是异端。我们的问题就是确认你不是异端，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你是一个委身在这个教会、这个基督在地身体的基督徒，就这样子而已。OK， 所以我请是要全部站立吗？还是好，我请大家都可以站立。OK， 那我以下会问那个新福会员有五个问题，那我请所有是新福会员的人，大人小孩，我们这边有小孩的会员。我问了一个问题之后，请你们就回答是，请不要回答不是。OK， OK， 好。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新约旧约圣经是独一三一上帝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生命和信仰的最高准则？你是否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是完美全备，而且唯一可救人出死入生之救恩？ 是。 你是否承认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完全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因此敬畏上帝而全然信靠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你？ 是。 好，越大声越好。你是否认耶稣基督是为你掌权你生命的主？你是否应许依靠圣灵，借着上帝的恩典，撇弃这个世界，服侍你的主耶稣基督，致死你的罪，在基督里活出敬虔的新生命？ 是。 你是否同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顺从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治理？你是否在信仰教义以及在生活上乐意接受这个教会的劝勉、教导、纠正和管教？ 是。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认知你加入这个教会，你就此成为以基督为首教会的肢体，与这个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连结，因此必须互相担当肢体的重担？ 是。 是，谢谢大家，谢谢会员们。如果你还没有成为会员，有问题你可以来问我们的同工，或者问我，或者问长老。 OK， 谢谢。